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9集，分两头。天尊继续捏着筷子夹菜，白玉堂就看到那楼下那个分完了单子的伙计拿着一个桶跑出去了，拐进了一条巷子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白玉堂觉得他这一个光明正大的举动做得似乎有一些鬼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白玉堂有些在意刚才那个伙计，就见他提着桶进了巷子好一会儿就又跑了回来，手里却没拿着桶了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时就听到梆梆两声。白玉堂回过神，只见天尊眯着眼拿着筷子敲他的饭碗。 你要剩饭剩到几岁啊？你看人家都吃完了。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瞧天尊，展昭也在一旁点头。 是啊，这么大人了从来都不好好吃饭。 白玉堂收了心思，低头吃饭。吴一货吃好了就靠着窗户往外边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有段时间没来月林了，觉得比以前看着似乎萧条了些。 明明都要过年了，应该很热闹才对呀。 好容易等白玉堂吃完了饭，众人结账离去。到了楼下，天尊看看那几个地址。 哎呀，要走那么多地方啊，要不然一人去一家吧。 别人是可惜，你嘛还是拉倒吧。 哎，你那什么眼神啊，死小鬼！ 不然分两头行动吧。 白玉堂点头，觉得可行。天尊笑眯眯拉住吴一货：“ 小冰包，我们去哪两家？” 吴一货惊得赶紧对白玉堂摇头，那意思他可看不住天尊呐，打不过不说，天尊也不可能听他的。白玉堂望天，展昭拍了拍他肩膀。于是一猫一鼠心不甘情不愿地分开了，展昭和吴一货去两个地址，天尊和白玉堂去两个地址，剩下的最后一家就是离那镜子铺最近的一家，等最后一起去到镜子铺集合。展昭和吴一货拿着两个东边的地址走了，白玉堂拽住开小差中的天尊往西边去。走了一段路，白玉堂再一次感慨，平时阴侯也不容易呢。天底下能看住天尊的，真正意义上说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白玉堂，一个是阴侯。这段都是阴侯在看着天尊，也难怪阴侯整天被天尊气得说不上话了。白玉堂一路尽量不耽搁时间，天尊喜欢什么就给他买点。最后两人顺利地到达了第一个书生家门口。那书生家的宅子还挺阔气的，姓刘，叫刘元生。白玉堂敲了敲门，天尊凑过去问： 你就这么敲门问啊？人家不告诉你怎么办？ 打到他说为止。 真的呀？ 白玉堂无奈地看了天尊一眼，伸手从腰间摸出了一块展昭给他的开封府的腰牌来。 当然不是了。 说话间有人打开了门，就见是一个老管家，有些不解地看着白玉堂和天尊。 二位找谁啊？ 刘元生在吗？ 你们找我家少爷有事儿啊？ 管家不认识两人，于是问的也多，白玉堂先没将令牌给他看。 打扰了，我们是秋意的朋友。 秋意啊？哦，你们是秋公子的朋友啊？他回来了吗？ 我们还在找他，想问问你们少爷关于秋意的事。 好好。 管家答应着也不通传，直接就将二人迎了进去。白堂和天尊往里走，天尊慢悠悠迈着步子，嘴不动，一股内劲儿带着声儿飞到了白玉堂耳朵边。 哎呦，你斩小猫附体了，竟然会那样的说话。 白玉堂无奈， 他突然有些感慨，他是怎么顺利长大的？莫名又回忆起小时候带着天尊逛街的情景，真是不堪回首。管家带着白玉堂和天尊到了一间宅子门口，敲了敲门。 少爷， 进来。 房里传来说话声，管家进屋说了两句之后，就有个年轻的书生跑了出来。 你们是秋意的朋友？ 白玉堂和天尊抬头看，都暗暗地啧了一声，这书生特别呀。原来这位刘元生十分的胖，目测有个200斤吧，书生袍都快裹不住了，帽子特别大。白玉堂和天尊见惯了公孙包衍那种只比麻杆就粗了一点点的款式，头一次见着这种球形款的，都觉得新鲜。白玉堂点了点头，问了他一些关于秋意的事情。刘元生看得出来跟秋意关系还挺不错的，回答的也能很仔细，感觉不像是有什么隐瞒，也没什么可疑。于是啊，一无所获的白玉堂和天尊倒是初步排除了这胖书生的嫌疑，告辞离去。出了门，天尊乐呵呵跟在白玉堂身后。 玉堂啊啊，这样很快就问完了，嘿嘿，问完了我们去买点东西吧，为师想去买个银的笔架。 白玉堂点头，同时注意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动静，有人在跟踪他们。白玉堂没动声色，继续跟天尊往前走，到了一条巷子附近，白玉堂看天尊， 你进巷子别走远。 人家也不见得是跟踪我的吧，啊，说不定跟你呢。 所以分头走，你别走太快啊。 哦，那你给我买笔架。 买100个给你行了吧，别走太快，别拐弯。 知道了，年纪轻轻啰里吧嗦的。 白玉堂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几步，闪到一座墙后，果然就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跟着天尊进了巷子，手里提着一个桶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这木桶很眼熟，貌似就是刚才那个酒楼的小伙计提着的桶，可是那跟踪天尊的人却不是那个酒楼的伙计，为什么要提个桶去跟踪人？白玉堂观察了一下，觉得那桶似乎还挺沉的，莫不是里边有东西？想到这里，白玉堂赶紧跟了进去。展昭和吴一霍此时正站在一个书生家的门口。这书生叫王磊，不过他们不如白玉堂他们顺利，展昭和吴一霍扑了个空。这书生家里似乎也是挺阔绰的家境，独门独院有些风雅，一个老头在，说是书生的爹，听说展昭他们要找他，就说在两条街外的玉阳木雕行正在学手艺。展昭和武一霍只好去木雕行继续寻找。 那书生怎么跑去学木雕了？ 大概觉得念书没前途，所以转去学手艺了吧。 展昭边走边看着路两边，发现好多木雕行都集中在一起，拿出刚才酒楼伙计给他们的图纸，展昭找了一下。 哦，原来基本上整个月林的木雕行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啊，难怪路两边都是树根、木头桩子什么的。 吴一霍一眼找到了那间店铺，对展昭一指， 诶，不错啊，雕扇骨的，不知道手艺怎么样。 展昭跟着吴一霍进去，视线却是被隔壁的一家铺子吸引了，那家铺子似乎是卖棺材的，怎么还有人形的棺材？展昭想着这是什么丧葬习俗啊，一会儿回去记得问问葬生花，然后就和吴一霍一起进了玉阳木雕行。木雕行里一进门就一股木屑的味道，混杂着漆味以及咔啦咔啦包木头的声音。铺子不大，两个人在桌边，一个老头拿着个烟袋，一个瘦巴巴的年轻人正在他的指导下拨一块木头，似乎还挺平整。吴一霍敲了敲敞开的木门，师徒两人同时抬头。 要买东西？ 吴一霍看展昭， 展昭此时则是在观察那个年轻人，只见他面黄肌瘦的，看着颓废又阴郁，看了这边一眼之后就低头继续干活了，似乎兴趣不大。展昭莫名觉得似乎有门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